盘上，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 听千古绝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，请欣赏一组中国经典管弦乐曲，曲目有《森吉德玛》《中国民歌五首》《海峡组曲》《春节序曲》《北京喜讯到边寨》和《瑶族舞曲》，由中国爱乐乐团演奏，于龙指挥。下面请连续欣赏。

Thank you.